显得有点突然，你的兴奋太过明显，城市飘荡着迷离天边，抬头就看见星星，展开你的双眼， 才能爱到一起。最近呢，我被网络上一对情侣一起吃饭的照片实力给圈粉了，简直暖到话。你知道他们两个吃饭的画风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说快来再吃一碗，嘿，哎呦喂，看着你做的饭就好满足，好吃到灵魂起飞。陈大咖在《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》里写道，说人生在世无非吃喝二字，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，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。生活脱去华丽的外衣，无非衣食住行，所以判定合不合适，一定要看能否吃到一起。只有两人柴米油盐酸甜苦辣都对味儿，才能把这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。吃到一起呢，不是说口味百分之百的相同，而是即使有所不同，也愿意接受对方的口味，愿意尝试对方喜欢的食物和喜欢的味道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说。哦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小小红色大陆地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

的温度让人发寒。 LV 和金飞是一对英韩跨国情侣，作为一枚从小以吃烤鱼和烤土豆为主的英国汉子， LV 和金飞在一起之后对韩餐可谓是爱不释口。感冒的时候金飞给他做了韩式驱寒汤，刚开始 LV 的表情略显凝重，最后呢却是一饮而尽的。韩式咖喱饭有点辣辣的，吃起来却很爽。除了吃韩餐，西餐也是两人喜欢的菜式，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吃惯东西吧。早餐呢，他们吃的是肉桂卷配咖啡，这可是金飞的拿手的烘焙。节假日商店关门，两人用仅剩的食物做了意大利面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和爱的人一起怎么吃都快乐。吃到一起，除了时刻考虑彼此的感受，有相似的口味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饮食观相同。 情满满，不用害怕会明白。

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？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我是小莫，无论世事怎样变迁，都想让你知道，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。 说到吃饭了，也许你此刻正在吃着你的爱人给你做的爱心午餐，也许你享用的是一份外卖。在许多人用外卖和快餐凑合一日三餐的时候， Alfie 和金飞这对情侣对吃饭却是格外重视的。他们会把每顿饭都当成彼此交流的机会，不仅要吃得好，还要吃得快乐。对吃饭都如此重视的人，生活才过得美满吧。如果说好的爱情就是你在闹他在笑，那么更好的爱情就是你在闹他也陪你一起闹，就像是这对情侣 Alfie 和金飞。怎样才能把生活过得更加精彩呢？我觉得情趣和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，哪怕是吃饭也要讲究趣味性，让生活充满色彩。在家里吃得开心，不在家的日子呢也要吃得健康快乐，所以两人会经常做美美的情侣便当。 Quest 热爱美食，更喜欢同朋友分享美食，这是我最为羡慕这对情侣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家被朋友戏称为美食俱乐部。招待朋友的时候，从餐具到食物都是精心准备，色香味绝对不会亚于餐厅。吃到一起的最高境界，不只是一起体会吃的乐趣，当然还要共享做的快乐。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，他不会觉得做饭只是女人的事儿，相反，他很享受和你一起制造美食的快乐。欧菲和金飞经常一起上街去买菜，回来一起洗洗切切。在金飞的指导之下，他甚至学会了包水饺。有句话怎么说？说你的厨房就是你的婚姻的状态。而他们两个的厨房总是充满烟火气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精致的摆盘，让幸福指数蹭蹭蹭爆表。这就是吃在一起的魅力。

天既然说到了吃这个话题，有人可能会跟我说，哎呦，吃个饭而已，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呢？简直是浪费时间。但是爱一个人就是不怕麻烦的，不怕浪费时间的，就是和他做一些很无聊的小事，说一些无聊的话，一起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折腾得闪闪发光。就像是林清玄所说的，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，浪费时间慢慢喝茶，浪费时间慢慢走，浪费时间慢慢的变老。真正的爱情不是一下子就能把你感动晕，而是具体到一餐一饭，一面一汤，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给你细水长流的宠爱。愿你也能找到一个人，和你饮食观相同的人，吃到一起，聊到一起，闹到一起，爱到一起。

cut off of someone like you. These feelings I feel are brand new. Guess that's why I'm so afraid. I need to say troubles fade away. You light my skies with brighter day. Never thought I'd fall for someone like you. These feelings I feel are brand new. Guess that's why I'm so afraid. I need to say that. 在为你播出着墨音乐，我是小墨，现在正在跟大家聊着关于吃的这个话题。爱情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起吃很多的美食，说很多的废话。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五官会变得比平时更加敏感，冷得更冷，热得更热，苦得更苦，甜得也更甜，场景是更加鲜明生动的，那个人他仿佛就在你身边。害怕触景生情，可是也庆幸能够生情。尽管一碗热汤的关怀不能随身携带，可能怀念的不是那一饭一菜，而是那个人。就算心不记得了，但是味蕾记得，我爱你。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越过窗，看着长街，欢乐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，灯光像繁星。 来看看大家都在聊着什么吧。咆哮女郎博邦尼他跟我说，最近搜集食物故事，讲一个关于肉脯的故事吧。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，到北京住北影厂招待所，一天吃一个盒饭度日。一天北影厂传达室小黑板写我的名字，小小的包裹打开一看，是四两晋江肉脯，是小薇给我寄的，舍不得分给别人。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含在嘴里，黑暗当中无声的咀嚼，十分香甜也十分幸福。肉脯的味道就是童年朋友挂念的味道。陈丸子跟我说，晚饭的时候跟小白吵架了，小白头也不回地走掉，我一个人站在街上气得发抖，还是转身去超市买了排骨、玉米、萝卜、瘦肉、皮蛋，带着一腔怨气跑去小白家，还在置气的两个人招呼也不打，我只身给钻进了厨房，乒乒乓乓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，一锅皮蛋瘦肉粥。小白默默地进来帮忙。我们就是这样，在很多地方吵架，在人间烟火的厨房和好。 夏天里的风比回忆还重，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，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。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，重来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，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，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。

天我看一本杂志，忘记名字了，说张静初在接受采访，问他理想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，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，但是他拿这个问题问过自己的好闺蜜，闺蜜的回答让他印象深刻。闺蜜说，好的感情中，两个人像是最好的朋友一样，可以晚上蒙着被子在被窝里聊天，一直聊到很久很久。这个答案简直深得我心。说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。陪笑笑经介绍和一个男生认识，第一次见面是在某咖啡厅啊。当时那个男生的外表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，小平头绿毛衣，挺斯文，很败类的感觉。他们约在某甜品店见面，这是男生定的定点。然后裴笑笑以为会是先喝点咖啡聊一下，然后找一个正经吃饭的地方。结果呢，男生自己点了一份汉堡，里面有两个迷你汉堡，只有手掌心那么大。裴笑笑看着意思，哦，就是在面包店吃一顿简餐了。当时他还发短信跟我吐槽这个男生，哎呦，说这么小的汉堡也叫晚饭吗？而且当裴笑笑因为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要点和男生一样的汉堡时，小平头男生很让人想吐血的来了一句，你还是另选一种吧，这样咱俩可以混着吃。裴笑笑从这句话判断，这个人真是又抠门又古怪，第一次认识就交换食物，请问我们很熟吗？单看初见的感受，应该就不会有然后了。不过他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，买了一份巴掌大的三明治，在对角线一刀，自己吃一个，分给男生一个就没了。他们坐下来之后就开始聊天，裴笑笑事后补充说，两人意外的聊得特别投缘。小平头男生跟裴笑笑讲他到欧洲上学的各种见闻，聊禅修，他说他去过印度，裴笑笑说他练习打坐，男生说他在看九种人格，裴笑笑说在看乐嘉的性格色彩。他们聊哲学，聊经济，对很多人无从说起的话，到了他们这里聊得格外顺畅。这顿饭吃得并不称心，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吃完饭之后绕着那条街开始遛弯，走了三圈都还没有聊完。快十点了，裴笑笑要回去，不然赶不上地铁，男生送他又聊了一路。一路上他们聊得天南海北，唯独裴笑笑没有问男生一月挣多少钱，在北京有没有房，男生也没有问这是裴笑笑第几次相亲，家境如何，是否有北京的户口。如今小平头男生已经成为裴笑笑的男人，而且是在一起之后才了解到彼此都是彻底的无产阶级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们在一起的理由就是两人喋喋不休，到了相同的频率，既聊得满不正经，又扛得住严肃认真。虽然那个男生后来被证实确实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主，不过在爱人眼里已经被算作是会过日子的加分项了。所以呢，爱就是在一起说很多话吧。我拿我的故事来和你分享，希望你愿意来探索我的故事，了解、懂得，并且慈悲。 显得好空，那爱呢？他在热闹什么？回忆他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给生活淹没。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？未来未必会来，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。幸福住了一 天显得好空，那爱呢？还在热闹什么？回忆他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一生火焰，我幸福时我会开花结果。未来未必回来，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，心中除了意外，忘记会再来。花一开满就像爱，春风对雨的依赖，我等待为你飞舞的姿态。花一开满就像爱，离开害羞的女孩，我等来在你眼中的光彩。 上路，赶奔下一个黎明。 情的放下，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，面对岁月不息，谁能有什么办法？让我轻轻的放下，你把一切重新整理去归零，可以坦然走进。想你原以为逃离了轮回的足迹，可还是问了转世以后你会认得我吗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我真的可以轻轻地放下？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每天正午，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 为什么？ 因为每天中午我都要和一个人约会。 他是谁？ 他温暖的声线，变幻莫测，他灵动的倩影，莫可名状。没有他的指引，我会一筹莫展。 他在哪儿？ 他来自电波，经常令我望尘莫及。 你听，他出现了，莫音乐。 莫音乐，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吧。支流里小队长他说，他很喜欢吃蔬菜干锅，可每种蔬菜干锅里总少不了各种五花肉。我讨厌哪怕带一点点肥肉的肉片，向来不吃的，可他总是笑眯眯地逼迫我强吃，说想让我长胖一点，抱着会更舒服。我忍着巨大的不适吞食着这些肉片，只为了让他开心一些。后来我果然长胖了很多，他也没有开心起来，到底还是走了。现在我又恢复了不吃五花肉的习惯。恭喜青，他留言给我说，北京秋天，我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研，男朋友在他乡，另一个他一身黑衣从灿烂的阳光里闯入我的小店，开始苦苦地追求我，而我苦苦地拒绝。深冬他敲响了我的门，高烧几天的我恍惚地跟着他来到一家粥店，一碗白粥，一盘青菜，一条鱼，眼泪喷涌而出。他拨开药放在我手心说，别怕，吃吧，以后不追你了。我才是想多多地告诉我说，第一次给喜欢的女孩做饭的时候叫上了一堆人，因为那时候怕冷怕尴尬，结果最后一道拔丝地瓜的时候人走了，没见上一面。原来甜蜜的味道有的时候也是不那么圆满的。后来我们和好了，冬至给她做了汤圆，后来还有焗饭、咖啡等等等等。她说，你煮给我一个人吃就好，这是我听过最窝心的话。现在我还爱着他，我希望他也是。 星辰那辰一盏月色，小辰一晚霞，笑忘了你一晚，怎么看都不觉烦。爱自己不到一半，心都在你身上，只要能让你快乐，我可以拿一切来换。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寒，只有你跟我有关，其他世界里最温暖，肩膀最让我心安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答应我别再分散，这样

爱你与我这心一起、那句明天风高路斜， 看透